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静安侯府是京城里除了皇宫外最大的宅邸，耗一年之功建成。数月前修葺时，帝子元下令只将前半座宅邸修葺一新。帝永宁和帝家族人早年居住的后府院落以及书房只是清扫了一遍，然后便全都封了起来，未做任何改变。帝子元一路行到归元阁，望着古旧的书阁沉默。父亲当年的书房便是这座归元阁，这座书阁的名字还是他在寒夜的奚落下想出来的。 寒夜， 这几日不经意间想起这个名字的次数好像多了起来。帝子元皱眉，摇了摇头，然后推开门走了进去。归元阁内有股陈旧的气息，能让人感觉仿佛回到了十年前一般。就因为如此，帝子元不常来后宅，回忆的久了心就会柔软。他要走的路还很长，还不到要靠回忆来过日子的时候。帝子元知晓他父亲素来喜好收藏些莫名其妙的杂书，归元阁里的藏书怕是不比皇宫内阁里的少。他径直行到最里头陈书的架子前，拖着下巴琢磨哪本适合那半只脚踩进了棺材的老亲王。 算了，赠他一本民间大厨钻研的菜谱，养养生也不错。 帝子元眉毛一挑，从架子里抽出一本北派佛跳墙，他随手翻了翻，瞅见一封薄薄的信笺被架在书里。 会藏在这本书里的应该是父亲的信笺。亡故之人没什么隐私可言，还不如满足满足我的好奇心。 帝子元麻利地打开，在看到内容的时候怔了怔，神情沉下。他忍着烦闷看完，却在合上信的瞬间收住了手，猛地重新展开。其实这封信很普通，不过是一个人对那温吞又少根筋的前任静安侯絮絮叨叨地念了些近日景况，倒倒苦水罢了。若不是送来这封信的人身份有些不一般，否则这只是一封寻常友人之间尚显亲密的书信而已。帝子元沉着眼望着信笺最后盖着的天子印玺，嘴角勾起竟有微微悲凉之意。 十年前的帝北城，父亲在宗祠前自尽时，猜出他如此相信的挚友，一心效忠的国君，才是那个把他推进万劫不复之地，一手毁灭帝家的人。父亲当时是不是就和我现在的心境一样？父亲，是你冥冥中不得安息吗？所以才会在我以为帝家已经沉冤昭雪的时候告诉我，我寻出的根本不是真相，而且输得一塌糊涂。 十一年前深秋，帝北城张灯结彩。那时帝子元只有七八岁年纪，扔了马车，撑着一股子劲头骑马奔回了帝北城。过几日是静安侯的寿辰，他日夜闹着要回来参宴，静安侯只得将儿子送到京城，换回了这个皮实闹腾的闺女。帝子元刚进府门，便听到老头子去了九华山，遂转身跃上骏马，扑哧扑哧爬山去了。其实静安侯那时年岁也不大，三十而立，正当壮年。帝子元从小喜欢跟他对着干，从懂事起就唤他这个爹为老头子。出了帝北城，帝子元花了一个时辰才在九华山的半山石亭里寻到一个人喝着小酒的静安侯。静安侯瞧见自己半大的闺女，指着满身尘土的他脸色一板。 姑娘家家的回府了也不梳洗梳洗，这般模样成什么体统？ 老爹，你当初把我送进咱家军营的时候，咋不想着我也是个姑娘家？如今看陛下真收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入了京城，琴棋书画一摸黑，后悔了吧？ 哼，谁敢说我闺女不行？ 他回地北城半年，把弟子园一个人留在京城，本就心疼。若谁再敢说他闺女半句不中听的话，他也不是一个软和的人，一准上门踢馆去。 老爹，凭咱们地家的名声，谁敢惹我？我在京城里一向可都是横着走的。 弟子园是什么脾气，静安侯岂会不知？韩家的小太子温厚老实，这丫头吃不了亏。两家放在平头百姓里也算世家，只是终归帝王之家，不比寻常百姓。静安侯拍了拍弟子园的脑袋，给他倒了杯茶，语重心长。 子园，你现在还小，陛下只会觉得你性子烂漫，等你日后入宫做了皇家媳妇，切不可如现在一般放肆张狂。 静安侯难得有郑重的时候，弟子园收了嬉笑的神色，悄然立直。 子园啊，爹跟你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天无二主，咱们帝家当年的功劳再高，也不能越过皇家的界限，否则对晋南和帝家就是一场灾难。你要记住，作为臣子，效忠君主是本分，作为帝家人，守护百姓也是本分。 弟子园自小聪慧，明白静安侯话中的意思，若不是怕皇室对帝家不放心，父亲不会将他送往京城履行太祖当年定下的婚事。只是他是个叛逆的性子，立刻便昂着头笑嘻嘻问静安侯： 哼，老爹，那将来如果有效忠了君主就护不了百姓，护了百姓就难忠于君主的一日，咋办？ 弟子园在静安侯自尽在宗祠的那一日起，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连一刻都不愿想起帝永宁，也刻意忘记了他曾经说过的话。他一直在责备静安侯，他怎么能因为几封不知真假的勾结北秦的信，就放弃了晋南的百姓和帝家老幼，就这样背着骂名死在冰冷的宗祠前？他怎么能将帝家留给只有8岁的幼女？为什么不活着证明自己的清白？11年后，弟子园望着手中这封毫不起眼的信笺，铺天盖地的悔恨席卷而来，他无比清晰地想起了10几年前那场对话。那时候静安侯看着他，神情平淡而认真，笑了半晌，起身望向山下的地北城，那里城池屹立，缕缕炊烟飘向天际，和乐安宁。 君重不如国，国重不如民，子渊，这句话你当谨记。 这句话是父亲坚守了一辈子的底线，我怎么能忘？ 信笺被死死攥紧，他沉默地靠在书架上，望着指尖处的印玺，哽咽难言，身子微微颤抖。这是嘉宁帝当年和帝永宁来往的信笺，韩仲远在信中笑言近来疲惫，日后送往静安侯府的密信只盖印玺不落私款，并约定为两人知晓。 以父亲的心思，只要是嘉宁帝吩咐的，他必不会再告诉第二人，那密信往来的秘密就只有他们二人知道。当初那封以为是被太后模仿笔迹的密信，同样只落了天子印玺，没有落款。天下间能写出那封密信的人唯有嘉宁帝。11年前让父亲发兵去西北的人是嘉宁帝。父亲忌惮的根本就不是太后，他猜出布下一切的是韩仲远。为了帝室一族和远赴西北的80000将士，才会抛下年幼的子女自尽在帝北城的宗祠前，以此来告诉那个远在万里的帝王， 帝家所有的威胁都已经随着他的死烟消云散。可是结果呢？嘉宁帝判了帝家满门抄斩，太后还是将八万帝家军屠于青南山，父亲的死没有换来皇家任何的怜悯，只有屠戮和鲜血、猜疑和背叛。 小姐， 迟疑的声音在门口响起，似是感觉到书阁内的不寻常，院书探了探脑袋小声道， 天色已经很晚了，您要是不想去明王府，我让管家跑一趟，说您身体不适。 不用，去备车。 是。 院书瞥见帝子元的脸色微微一惊，点头退了下去。帝子元将这封信笺放进袖中，握着食谱朝归元阁外走。行到院中，他顿住脚转身，望向陈旧的书阁，深吸一口气，将眸中的异色尽数掩去，然后头也不回出了院子。明王府，此时新人已经拜完堂，晚宴开席。明王是太祖唯一还在世的兄弟，德高望重，太子的出现也算情理之中。他来得不早不晚，但出现的时候身边伴着的人着实让人吓了一跳。谁都没想到帝承恩会陪着太子出现在王府，但不得不承认，若是抛开帝承恩尴尬的身份，他和太子相携出现，郎才女貌，也算得上一双璧人。只是这幅景象着实会让赴宴的靖安侯君尴尬。好在喜宴过去大半，靖安侯君也没出现，宾客齐皆松了一口气，就连理应黑脸的明王也扶了一把冷汗，暗想着不来也好，他这儿庙小，实在容不下这两尊大佛。哪知晚宴快结束的时候，帝子元还是到了，他一身正红屈居出现在正堂，立刻夺了满堂目光。寒夜坐得四平八方，倒是帝承恩见他出现，神情一变。 王爷，子元来迟了，王爷勿怪。听说王爷喜欢吃民间吃食，我寻了一本菜谱，望王爷能瞧得上眼。 只是娶孙媳妇过门，以帝子元的身份，他肯来便是很给明王脸面了。明王听着受用，接过菜谱笑道， 呀，侯君哪里的话，来，侯君请上座。 不劳王爷，这几日小寒，请王爷安排一间暖阁，子元休息片刻就回。 好，好。 明王见帝子元忘了太子坐着的地方后说出这么一番话，倒是很有人情味，连声应好，让丫鬟领着帝子元直接去后堂休息了。寒夜神情一直温温淡淡的，让人瞅不出深浅。但明王是什么人物，心念一转，很是明了。 哎呀，如今的年轻人呢，都喜欢这么藏着掖着。 但一想到皇宫里多疑的那位，明王倒是很明白寒夜的处境，一时有些不忍。他转了转眼珠子，喊过侍女吩咐了一句，才笑吟吟行到上席处道。 殿下，我府里头新养了几盆罕见的兰花，殿下若是得空，不如和我一起去看看。 寒夜一怔，瞥见明王摸着胡子朝他眨眼，起身颔首。 早闻叔祖喜欢养花，今日正好瞧瞧。 帝承恩听见这话正欲开口，正巧一个侍女从旁边走出，行到他面前，躬声道， 娘娘，王妃请您到偏堂一聚。 帝承恩眉头一皱，抽不出身，朝寒夜匆匆行了一礼，被侍女领走了。明王见半脚的石头被清除，拉着寒夜的胳膊往后园走，小声嘀咕， 叶儿啊，你叔祖可是揣着脑子在帮你啊，当年我受了你祖父的好，如今全还在你身上了。哎呀，你有啥话就快说吧，我瞧着这帝家的丫头是个有心气儿的，这北秦的婚事，我 我看你是躲不掉了，你早点跟帝家的闺女说清楚，也别耽误别人寻个好夫婿。 明王一路把寒夜拖到后园牡丹阁，然后推开门，一把将寒夜推了进去，然后他拍拍手，摸着胡子走远了。 啊，临老了做些善事，就当是给后人积福了。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